小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不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说来是说的那位，穿上鞋就互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呼吸到最后一秒，跳跳带你到未来，跳跳不用想不开，跳跳生活有百态，跟上梦的节拍，蹦蹦鞋子加速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 你到底要不要 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 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这首歌的名叫做 Boom Boom， 是来自于方大同，然后和这个Vanessa 吴建豪一个合作 哦、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元气满满的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福利要加码啦， 是，那就是除了杨丞琳《青春住了谁》演唱会门票之外，还有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门票啊。 对，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些福利呢，就要牢牢的竖起小耳朵，锁定娱乐最王牌，不要走开。 我们没有说你坏话，你看要有的话早就已经大家都冒泡出来了。 但是我看到平台上有人说我坏话，说我们怀疑你把温度计放在了热水里。 哎，还真是有可能啊，就为了请假的这个手段啊。 至于吗？我是个成年人。 没有，其实这个很正常。你知道我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干过一件事儿。 嗯， 我小学老师没有在听吧？就是啊，为了这个想要说第二天请一个假，然后呢？把这个温度计，然后就调整一个温度，因为你知道，就是你不可能啊、自己你如果没有发烧，你不可能试出来38.9度嘛。 对对对。 所以呢，就把那个体温表，然后放到那个电灯泡。 真的嘴不怕炸掉吗？ 没有，就我说放一下，哎，稍微烤一下，这个温度不就起来，然后再往下甩。 最后呢？ 最后 零度。 就是还在这个家里人进来看这个体温表，还没有来得及甩下去，你看40多啊。孩子你怎么了？ 哎，其实我之前看了有一个小朋友在发了一个帖子，就是说分享这些怪招，然后说你要是想让自己的体温高升的话，你就可以喝一杯热水。 啊、行了，这些损招多了去了，咱们一个也别说了，什么洗衣粉之类的，今天不聊这个了哈。就是提醒大家，多多注意身体，因为夏天呢比较炎热，其实包括饮食卫生等等等等，多多注意。接下来我们要送出今天的王牌福利了。 本节目奖品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青春住了谁呢？时间会在8月25号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既然说你的青春住了谁，我们前两天其实也做过这样的互动。今天我们来一些不一样的，就是你用过的最奇葩的一个请假理由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可以编辑这个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羊圈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想一下， 对，互动有可能会赢取门票哦。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 愁里，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点点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你能下不停，让生 这首歌的名字叫雨爱，来自杨丞琳。 是、 今天呢好像也下雨哈、上午昨天晚上到上午应该都在下、 对，所以今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阵秋风袭来，因为明天就立秋了 啊。 对， 哦， 明天就正式立秋。 对对对，而且学的有点不太适应，就是毕竟前两天一直是持续的这个高温桑拿天啊。 对， 但是立秋是立秋，温度真正的要下降下来呢还要再等啊，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 嗯， 来，刚才说到了杨丞琳演唱会的门票，980元的门票两张，我们正在提供。其实杨丞琳有很多的歌，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暧昧是吧？暧昧让人变得委屈。理想情人。 对，还有带我走那首歌曲。 啊，这怎么都没一句在调上了，咱俩啊。 直到近期还有很多作品，比如说像《幸福的人》，还有《年轮说》。在很多80后和90后的青春成长历程当中，总会有一首歌曲是有关于杨丞琳的。 哎，真的是这样啊！很多的这个，包括他的快歌啊，像《庆祝》这样的歌，包括呢有很多对于很多人就是喜欢看电视剧《奋斗》的人来说，记忆深刻的那首《左边》啊。 啊， 这一次是不是在演唱会现场都可以有这样的合唱的机会呢？杨丞琳的首个北京演唱会将会在凯迪拉克中心来进行了。 记得时间锁定8月25号，来给你青春找一找答案吧。 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如果喜欢杨丞琳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关注她的演唱会，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锁票。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一些这个奇葩的请假理由了。 是，其实回想了一下，我们除了这个生病啊、发烧这些都算比较正常的，我听过一个比较奇葩的理由，就说老师，我要请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狗丢了。但是你听到这个理由，你是无法拒绝的。 老师没有放狗就要死。开玩笑啊， 你好像觉得狗狗好像也是一家成员之一 啊。 没有办法拒绝。 嗯， 所以说就是你可能一拍脑袋啊，就是当你那些什么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病假没有办法用，但是你又实在是很想休息一下的时候，那些理由。但是我们要打一个括号，还是就是提醒大家诚实做人，不要撒谎。 对对 对, 对, 对、 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理由是真的理由， 对， 只不过是比较特别而已，比较特殊而已，对不对？ 对，而且千万要给大家提醒，就是不要请所谓的病假，尤其往自己身上请，特别不好，有可能 真的是这样。哎，艾克是在说谁呢？ 我是真的啦， 我知道你是真的， 我在上节 目， 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吃两片大喜，好难过啊！ 这个、为了这个上节目吃大喜，你也是拼了，没有没有，我这个相信你是真的。立秋是哪一天？ 明天啊， 明天就是立秋了是吧？ 对啊。 哎呀，那个领导 又该感冒了， 立秋到了。 预计下周三你要感冒， 我要有明天有点事儿，想去贴贴秋膘，有点早了哈。好吧，因为天气终于要凉爽到立秋的节气哈，就是渐渐的可能温度就不会再像，话也不能说死，反正大家自己感受。那我们来推荐一些凉爽的娱乐节目。 对，首先呢，在这周五，李冰冰和杰森斯坦森主演的电影叫做《巨齿鲨》将会在中国和美国同时上映。 是的， 而且这部电影呢，堪称是海底版的《侏罗纪公园》。讲其实是一场海底营救的行动当中，人类的失误导致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来到人类游泳嬉戏的这个浅海区，大打杀戮。 对对对，这 这是惊悚片吗？ 对，就是恐怖片吧，就算是对，就是灾难片、恐怖片这种，反正就是爆米花电影啊。另外呢，还有黄渤首次执导的电影《一出好戏》也要在本周五上映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总结四个字，就是荒岛求生。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公司团建，然后呢，就是意外的又被海浪卷到了荒岛上，然后呢，各种资源都很匮乏的情况下呢，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生存其实就变成第一大问题。 对，电影当中有人觉得说，既有对人性的讽刺，又有喜剧色彩，不知道能不能拍出当年《疯狂石头》的效果。 所以当年的《疯狂的石头》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包括黄渤在里面呢贡献了自己的，我觉得喜剧生涯里面开篇式的精彩表现。 对， 包括那个经典的台词。之后都变成了彩铃儿，这道哥，道哥，你怎么了，道哥？ 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黄渤从以前临时演员到现在导演，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 你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相片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相片偶尔想。 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 临时演员这首歌来自于黄渤，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歌者， 是的， 就是每次听黄渤唱歌呢，总是会觉得哎，好像乍一听有喜感，但是呢，其实他唱歌和像陈小春唱歌有些类似之处啊， 对对对， 觉得是，在喜剧的这个面孔之下呢，藏着一颗细腻的心。 哦，对，所以每次在听黄渤唱歌的时候，我都会演绎到另外一个他，就是感觉和他的这个面孔还对不上号。 好吧，再来看电视剧，有杨洋啊，然后张天爱、吴尊、王丽坤主演的电视剧叫《舞动乾坤》。每周二到周四播出，这也是网络的大 IP 啊，也是一部这个比较受关注的啊，剧情就是上古时期一个很玄幻的修仙的故事。 这是继扶摇之后的吗？所以说这种题材这几年好像大家都觉得屡见不鲜了。而这部剧最大的悬念在于谁呢？导演张黎， 对， 他是被誉为最好的国产剧的大明王朝1566的导演， 对，那个剧口碑很好，现在拍玄幻剧会不会可以为口碑滑坡的玄幻剧扳回一城吗？ 期待一下。 会啊。 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音乐方面的消息，在这周六呢，张杰2018 We Life 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将会在鸟巢举行。这次演唱会当中，现场会有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比如说近千平米的高透冰屏啊，超过80台的数控马达，力图打造一个比较震撼的视听效果就对了。 放心，这次看到满就是整个坐席上打出节字的那个牌子，我以为是我呢。 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空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你的微笑，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Come on， 你站你站来，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 Oh， 你站你站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逃过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Come on， 你站你站来，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你站你站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逃过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野，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奔驰， 我问你们是来开玩笑的吗？ 怎么了？ 请假，老师，下周三我感冒，请假一天。OK。 总是说到请假这个话题，会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夏洛，你妈妈又结婚了。 嗨。 刚才我们看到朋友回就是发来信息说，我真的我爸结婚，有一次我请假，我们老师不相信。 以上仅供娱乐啊，若雷同实属巧合。 是的。 说有一听我说，我接到过一个学生的假条，应该是个老师啊。 他是 大一的十一假期衔接假条，请假原因是 女朋友生病回家照顾，奇怪的是居然同意了。 也是为了 有事，有的老师真的也是有爱的，我跟你说真的啊， 为了你的生活着想。 嗯，这边还有一位啊、他说上高中的时候，这个好朋友他说当时跟老师请假，说家里面的这个猫啊，这个就生小猫嘛、然后到早上还没有结束啊，特请假半天接生， 护理小猫。所以他说他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就是这个小猫猫也第一次当妈妈，估计还是有点害怕的，所以他要陪同一下。 所以你看请假这件事情并不是教大家怎么去请假、而是说在你这些奇葩的理由被通过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宽容的一个有爱的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你的上司。对对对对 对啊，因为其实生活当中请假的理由啊，我觉得我们正常的也不是撒谎的那种正常的理由，其实多种多样。 是的， 哎，比如说像这个听说我们家的这个木地板就暖气片坏了怎么着、 哎，这个很正常啊，尤其到冬天的时候暖气片爆掉了。 对，这不是一般情况下会出现的事儿。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Cause I won't catch the day no more, no more. Yeah, cannot wait. I'm yours. Everyone's gathering around the fire, chestnuts roasting like a hot July.I should be chilling with my folks, I k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Words on the street, Santa's coming tonight. Reindeer flying through the sky so high. I should be making a list, I know, but I'm be under the mistletoe. I won't catch the day. 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2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是下午五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不知道大家现在在什么状态下收听我们的节目，总希望一路顺利啊，然后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傍晚和夜晚。 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今天福利又加码了，除了送出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这演唱会门票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门票要送了，就是由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为奖品是2018年8月25号下午2点钟，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一张。每期节目仅限2张门票。 对，如果想去参加这个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其实现在呢很方便，就可以来索票了。发送两个字平凡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现场去感受一下路遥的世界吧。 对，好，这段呢我们继续要送上好歌给大家，首先从这首歌开始， 是迷，来自邵文杰。 Everyone's pressuring me. Do you dare to face me? You all want a piece of me, but you can get it from me. So stop pretending to be my only savior.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but the pain keeps me awake. Now blame me harder, hit me hard. I'm loving this way. I'm addicted to it, baby.Just hurt me harder, then I'll see a brand new day. It makes me sad, it makes me mad, it makes me wild, I like wild, so let me get there. It makes me blue, it makes me cruel, it turns me on, turns me down, too complicated.Everyone has doubted me. Everyone's questioning me. Everyone's pressuring me. Do you dare to face me? You all want a piece of me, but you can get it from me. So stop pretending to be my only savior. I don't wanna understand. So won't you get out of my face? Now play me harder, hit me hard. I'm loving thisI'm too hard to crack, baby. So stop playing the game. Just hurt me harder, then I'll be a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You packed your last 2 bags. The taxi's round the bend.You used to laugh out loud, but you can't remember when you lost your lines. It's like you're moving out of time, and the whole world crumbles right beneath your hooks. So I might have made a few mistakes, but that was back when you would smile, and we would go everywhere, but we had been there for a while. And this I knowThere's a place that we can go, a place where I could finally let you know. 'Cause I'm the one that loves you lately, 在一首相对比较酷的曲风这个歌上文杰的沉迷之后呢，跟上了一首相对平顺一些的英文歌，是来自于 Daniel Parter 带来的歌，叫做 Love You Lately。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他是刚刚这个 大病初愈的艾科。 没怎么叫大病初愈呢， 你知道吗？就是 这词儿不能乱说啊， 真的就是那种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 嗯， 尤其是得了胃病，他不像说你哪里手指痛啊或者得其他病一样，得胃病就感觉做什么事情打不起精神来。 是， 嗯， 有过同感，我也生过胃病。 是， 你现在好一些了吗？ 相对好一点。 对， 吃了打起之后好了很多。 我看看现在是还是不是丝儿的状态啊。对，就是哎，感觉有一个柳絮在空中飘啊。对，人没精神，这个就难受。 是， 所以说哎，我说人啊一定不能有病。 嗯， 没啥也不能这个，对吧？ 是， 有啥也不能有病。 对， 话说的是比较实在的。 嗯， 但是其实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心情状态，因为之前我们老说哎，一个人如果他生病的话呢，很多时候是跟他的情绪是有关联的。 对， 因为你看昨天的时候那个消息就是香港的歌手就是卢凯彤坠楼身亡的事情啊。 嗯， 然后他其实当时是和林阿文组成那个左叫 A17。 对对对，2001年的事儿了。后来两个人又各自单飞，然后呢他其实也会因为工作压力大之类的重压之下出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嗯， 对，比如说患了躁郁症还有人群恐惧症。其实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就提及到说，当时病发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幻听、幻觉、手震或者口齿不清还有眼神恍惚等等这些症状。 哎呀，就是我们其实今天呢就是要说一下这个躁郁症。 嗯， 躁郁症的患者呢其实我们普及一下什么什么这个病情，它主要就是体现在每天会沉浸在两种极端的情绪里。 对，一种就是躁狂，感觉说要飞到天上去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马上转化到另外一种情绪当中，就是抑郁。 嗯， 然后包括这个人会长时间停留在焦虑和忧愁当中，然后不知不觉当中会觉得很脆弱，想哭。 嗯，还有人群恐惧症，其实字面上的理解，如果人很多，他如果长时间在人很多的情况下，会感觉到焦虑啊、紧张啊、难过。 嗯， 尤其他又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说免不了参加这样的一个包括一些公众场合的事件，就会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对，这对于他个人而言是一种压力事件。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人群恐惧症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部电影叫做《最佳出嫁》，其中的女主角就是人群恐惧症。 对，其实我们想说的是，现在的社会呢，对于整个心理疾病的认知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意识到说，哎，像抑郁症啊，像躁郁症这种心理的疾病，它并不是说你心情不好，你看到一个人，是吧？他如果真的是得了抑郁症， 嗯， 你不能上去说，哎呀，你别心情不好了， 你别想不开。 哎呀，对对，你不能这么劝他， 对对对， 啊，这是无效的。它其实是一种病啊，心理的疾病。它这个患病的原因呢，也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说个人的敏感啊、脆弱之类的。 对，据他们描述说，长期处于那种压抑状态之下，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嗯， 而对于患病者来而言，会把死亡当成一种解脱，就像我们知道的张国荣。嗯嗯， 对，所以平时的时候面对生活压力呢，我觉得一定要多多去调整自己，多运动，接触大自然，然后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情绪属于那种紧绷的状态。 对对对。 当然，我们最想说的是，如果你的身边有人陷入到心理疾病当中，你要给予充分的理解、支持和关爱，帮助他们去度过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段落。 你脸上那笑容不复在，我要把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就是来自于卢凯彤，你的完美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对，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在心理学方面啊，就是针对于有一些患症的病人而言，他们会有一个心理测试，有一题会司空见惯，就是说你觉得你生病了吗？你觉得你需要医治吗？这样的问题，然后是或者不是你来去选择。其实最终他们出这个题的初衷是想说，你认不认同自己生病了，你是不是放弃了自己。 其实我也就是跟懂心理学的朋友啊，包括心理学的这个老师沟通过，就是抑郁症这个包括躁郁症，这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好像你说啊我得抑郁症了你就得抑郁症了，不是，他其实会有一套非常系统的判定的标准。 对 就是你要去诊断就是确诊为抑郁症，这其实是有很多的标准化的东西的。 对， 但是现代人呢有的时候也会我觉得特别简单的去把自己的心情不好去归到抑郁症的行列，比如说你有的人也会啊，就是人状态不好，你别理我，我得了抑郁症了啊，这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哪怕心里有一点小小的焦虑，要摒弃这些标签。 是啊，刚才为什么会点击笑声？为了不哭大声笑啊！我觉得多多的去乐观面对人生好过一切啊！当然这话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碰到自己有情绪拐点的时刻， 对， 对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把这个情绪收回来。 对啊，比如说看看剧吗？是不是？比如说看看像扶摇这样的剧， 是，或者延禧攻略最近很火，你知道吗？ 对，就是让生活变得平凡而简单啊。其实延禧攻略这个剧呢，据说是刚刚开播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开始在关注了。我们其实也给大家分享过。它是以这个《还珠格格》啊，《甄嬛传》啊，和这个《如懿传》为谱系啊，这个串起了一个宏伟的《还珠》宇宙。 对，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比如说令妃，因为好像据说《延禧攻略》就是根据令妃作为主角来拍的。 反正里面好多人，什么甄嬛啊，什么皇后啊，什么五阿哥之类，都能找到原型。 对，但是让人觉得更新鲜的是，这部剧摆脱了让观众看腻的白莲花的这个女主角的形象。 哦。 而这个女主角性格非常的泼辣，而且。谁欺负了他，他就会报复回去。 哦， 很痛快的，很直爽的性格。 对，反正虽然说这个女主角是一会儿能操纵闪电啊、雷电，一会儿改变物理学，这个剧情的那个 bug 有的时候简直跟筛子一样啊。但是就情绪的这个爽这一点上呢，她其实做得很到位，所以。可能观众就觉得不计较那么多了。 对，有意思的是，虽然说这部剧目前网络点播量已经超过了28亿，但是豆瓣评分却只有6.9分。可见观众，对于什么是好剧，什么是爽剧，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对。不过好像《如懿传》据说8月中旬开播哈，所以说剧集可能会要正面厮杀啊。但是呢，这其实也是电视剧史上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见的一个局面，就是两部电视剧讲的都是乾隆朝的这个后宫的故事。现在很多人你知道对这个《延禧攻略》呢，就期待值比较高，就觉得它更新速度有点慢。但是现在据说好像也要增加一个更新的这个频次了。 对，就是今天开始，制片人于正终于宣布说，《延禧攻略》从即日起增加更新，从每周二到周日晚上8点各更新2集，所以各位宝宝们，这样的更新你们还满意吗？ 慢慢催，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就当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俩只剩眼前，就当我曾离开，还曾占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见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竟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人路 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然后我们接下来要问一道题，虽然上次我们的散财童子啊，散财代班 DJ 郭鹏直接帮我送出了一千一百块钱现金红包。我们今天又重归100了，但是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啊。 是的，首先你要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延禧攻略》嘛，然后据说这部剧已经串起了一个宏伟的还珠宇宙。那么问题来了，甄嬛是还珠当中的老佛爷吗？ 嗯，好吧。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等待你们的答案哦。看看今天我们会连线谁，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我终于又找到了你哟，像迷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出口，他脱后才发现并没人在此等候，再说服自己可能需要再往前走。 But baby， 我给的时间已经足够，又何必花费精力就别再想以后，把孤岛掀起之后又再次回过身逃跑，不用对我祷告， And I don't care about you said to be之前爱是大脑冲动不分时间，瞬间停止后又回到起点，把你当做个思索，才自私的留在我身边，准备返回之前快走远。 都怪我擅自遇见你，让心跳多了几十下，玩着欲擒故纵的把戏，假装又说了句痴话，没准备我的见面礼，对你来说像多了一只马，其实我也不愿骗你，还是让我说句实话， I'm sorry 让你的被侵略， 准备晚餐的伤病， 我对你的态度像是对音乐， 我的狗旋律在你钢琴， 丢下了所有的工作，专心的为你费心血，我的一切谁都不通过，除非他们也叫我李冰月。 却必须放下冬天的软，

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8月6号星期一，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节目的奖品啊，我们的王牌福利呢，依然提供非常精彩的，有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980元的门票2张。 嗯，你的青春住了谁呢？杨丞琳会在8月25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来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王。 对了。另外刚才的问题有关于甄嬛到底是不是还珠格格里面的这个老佛爷，这道题稍后我们让听友揭晓，参与白给100块。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带走我没喝完的啤酒，不然想打一个电话给你。你说你正在努力工作，每天都对着电生活，不像我一样那么堕落，天气冷的我直打哆嗦。 Bye bye bye you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you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say goodbye。 都在玩手机，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啊。 是，而且我刚看了一下平台上，好像答对这道问题的女生居多。 哦，真的， 好像都在追剧。 男生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甄嬛是谁？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只有你在听收音机。啊，这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啊！ 是的， 在下班路上还在听着收音机的朋友们，都是最帅、最美、最酷的。接下来，如果也能够挑战成功，今天有100现金的红包在等着。 对，所以呢，抓紧时间，我们来请出第一位朋友，欢迎你在线上了。Hello，Hi，Hello， 好， 哎，你好， 哎，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哎，柳渊， 柳渊啊， 有缘的头像就写了俩字儿：睡觉。 很可爱一个卡通头像。 是一个特懒的人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柳渊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那个医院的。 哦，医院的。哦， 大夫。 嗯， 就是反正是医务工作者。 大哥不是大夫。 啊，好，那护士啊，护士啊。 医院不光是只有医生跟护士的。 对对，很多的工种啊。好，那看看今天的题目能不能全部答对啊？准备好了吗？ 啊，行，您说吧。 啊，您说吧。感觉是 胸有成竹， 对对对，感觉就是在跟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就是物流在沟通，你知道吗？啊，您说吧，您到哪儿了？行，来，准备好，第一题，北京传统小吃炸灌肠啊，请问制作炸灌肠的主要的原料是淀粉吗？ 是。 哎呦呵， 做了功课来的， 人是北京人嘛，是吧？不能啊，来， 不是， 啊， 别扭 了。啊，不是啊，不是，没关系啊，答对了啊。 那第二题可能会对你有一点点难度。 嗯， 请问崇文门附近有一条花市大街，请问花市大街最早是以卖假花为主吗？ 是吗？ 不是。 嗯，还真是。 真是 花市大街最早的时候就是以卖假花为主。 我记得我们王牌新发现当中和大家每次在强调说，对，嗯，这个大街小巷，其实我们应该去考虑一下它的字面意思。 不是，你要说花市大街，哎，最早是以卖花为主的吗？他可能会回答， 是 是。好嘞，今天的题答错，第二题答错没关系。那就就像你的照片写那样，早点洗洗睡吧。 是这样。 二维码的截图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再见，拜拜。 好嘞， 好嘞，好嘞。那我们接入下一位朋友，好嘞。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白给100块，继续。 今天我们的现金回归到100块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期待一下第二位在线上的女生。 对 ，Hello， 还没 啊？你好， 啊，接通了，嗨，哎，你怎么称呼您？ 啊，姓高。 啊，声音好好听啊！ 啊，谢谢， 小高，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吧？ 小高 啊，知道的。 小高，你做什么工作的？从事什么工作？ 啊，你们刚刚说过物流。 哦，你是做物流的？ 这歪打正着 啊！ 啊，你看声音这个这么好听，是不是你考虑过这个做电台主持人吗？ 对 啊。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啊。 好的，那让艾科给你换一下，好不好？艾科去做物流。 其实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就多专多职去感受一下其他行业。我看一下关注的时间还挺久的，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嗯， 啊，是的，还参加过线下活动。 啊， 哦，加油！今天也希望你能够成功，好吗？ 啊，谢谢。 加油。这道题对于女生来说应该很简单啊，因为这个跟音乐有关的一道歌词题。嗯，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么说的：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请问这首歌是萧敬腾唱的吗？ 啊，不是。 答对了，那是谁？ 啊，懵的。 啊，嗨， 如果唱出来的话可能就识别度比较高。 哎，以后如果你们蒙对一道题就不要告诉我们你是蒙的了，好吧？ 好的好的。 好吗？啊， 好的， 让我们心很疼啊。 来，我们让艾克把这一句歌词唱出来。 嗯，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 哎， Elva 萧亚轩的歌突然想起你啊。 嗯， 好，接下来第二题。 有一种中国人很喜欢吃的水产品被古人叫做无肠公子，没有肠子，然后请问这种动物是海参吗？ 是不是？ 啊，不是。 哦，又答对了。 你一定不是蒙的。 对，这题肯定不是蒙的。正确答案是 螃蟹。 对，他的笑声好像 出卖了自己。 出卖了。好吧，来吧，两题都答对了啊。嗯，无肠公子是螃蟹，不是海参啊。第三题，我觉得这个题就上点难度了，因为答对就可以拿走50了啊。 嗯， 兵法36计啊，里面有一计叫做李代桃僵，请问李代桃僵是自己不出面，借助别人克敌制胜的意思吗？ 是的。 嗯，好像是的，但其实并不是。 李代桃僵是用比较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多的胜利。 对，哎，其实自己不出面，然后呢，去靠别人克敌制胜呢，这四个字反而会我们比较常说，那就是 借刀杀人。 哎呀。 有点血腥听起来。 没有，好吧，那这个第三题答错了，所以要跟这个我们这位声音很好听的小高说一声 sorry， 你今天不能拿走我们的全部现金 啊。好的，太遗憾了。 对，当然我们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记得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呀。 啊，今天的 预热题，好的，谢谢。 预热题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甄嬛是个活的吗？ 是。 你看这个剧吗？ 正在看。 哦，怪不得能答对。 你看，很多女生都答对了。 谢谢你，谢谢你。 哎，再见， 再见， 拜 拜，拜拜。想参与白给100块的挑战，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杨轩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每天我们都抛出一道问题，然后稍后我们就会连线大家。 嗯，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每天的5:50左右的时候可以就是听到预热题，答对预热题加手机号会接到我们的电话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现金红包到明天累计到200块哈。 是的， 稍后人人都可以参与的音乐题就要来了，请你们做好准备啊。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一首情歌，或者说我觉得情意会很直接很浓郁的一首情歌作品。 对对对，他有很多作品也是脍炙人口的，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播放过很多次 啊。有吗？不记得了。 然后我们听前奏的同时记得抓紧时间关注白杰 FM。 对，然后先来关注一下，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对话框打开，然后直接回复答案，不用加手机号。这个呢就是考验，诶，首先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马上能反应出来这是什么歌啊。 对对对， 然后呢再听明白我们的问题，发答案的手速包括网速，其实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考虑其中。第一位发了答案的和当中一位幸运儿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现在抛出问题吗？ 好吧，我们同时来响起好不好？问题来，3、2、1， 请问这首歌曲的歌名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呢？ 证明是一首英文歌，对不对？ 不用区分大小写。 好吧，就是这么段的前奏。怎么样，要再听一遍吗？好，再来一遍。第一个英文字母啊。 所以我们这边的坑是让大家换那个输入法的过程。很多人打中文准备打，结果没有想到是英文歌， 就会屏蔽了很多是或者不是的朋友。 嗯，耶、yeah, ，终于明白你已经变成回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带大家的答案了。 嗯，你看，我还觉得说，真的会屏蔽是或者不是的朋友，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提前发来答案， 哎、 还没有听清问题呢。 看到了好多字母了，已经。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 走高飞来自林忆莲， 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 你干嘛又抽了丝儿了？这是怎么的？ 因为刚才跟着合唱了一整首歌曲 啊。那你跟唱完应该很兴奋啊，这首歌很好听，这歌好听。我就差点得跟你说，小倩你怎么了啊？ 就是说在 哪儿飘过来一个人，就感觉脚都没着地的飞过来的那种。这歌好听， 所以我们不妨某一个单元设置成一首歌曲大合唱。 嗯，就是我们在想这件事儿。 嗯， 那今天发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字母，因为刚刚已经提示是英文歌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嘛。 对。 然后其实这是 David 陶喆他写给旧去的恋情啊，过去的恋情里面的一个女子的、 嗯、 一个女孩的名字。然后呢，就看到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开头。那个发来 D， 我可以理解，是不是想到 David 啊 ，David 啊、嗯，然后。那发来这个 L 是什么意思？是想那个女生的名字，这首歌不叫原来那个名字，叫 Lucy 还是 Lily 还是什么？ 还有很多朋友发来 A 呀、啊，各种字母 Angel 啊，是吧？

根据电影《搭错车》改编的同名音乐剧近日在台湾首演，11月开始歌手叮当领衔主演的音乐剧《搭错车》将启动大陆巡演，并且来到北京。电影《搭错车》讲述了台湾退伍老兵养育养女的感人故事，同名音乐剧也取材于此，由叮当、王柏森、陈乃荣、萧景洪等歌手与演员领衔主演。饰演阿美的叮当曾在2013年受邀担纲新加坡版音乐剧《搭错车》的女主角。红树林音乐季2018欧盟青年音乐节日前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幕，来自法国、西班牙、中国等多个国家的九支乐团近500位演奏家上演了一场为期9天共14场演出的音乐聚会。今年的开幕式演出由参加这次音乐节的每支乐团轮番登场，各自用15分钟的时间把看家曲目拿出来进行展演。其中呢，华裔青年小提琴家金鑫领衔的奥克兰爱乐青年室内乐团带来了精编版协奏曲四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仰山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医院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记着，我们在今天音乐素描的歌曲开始之前，我们的节目依然要为各位准备着的福利是 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2018年8月25号下午2点钟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发送两张门票， 对，只要回复“平凡”两个字加上你的手机号就会有机会了。今天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尽管杨宗纬也贡献了一个不错的版本，这首歌叫《人质》。第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他说，在故事的最开始，我们以为对方是自己人生当中最不能缺失的那个唯一，但到最后才颓丧地发现，我不是你非你不去，你不是非我不嫁，只这是个太伤人的误会而已。所以我才突然明白一个道理，这段感情当中原来我们势均力敌，结尾的时候通通惨败。曾经你说过你把自己当作人质交给我，现在我却成了你的人质。 第二个故事里面是这么说的，有一天我在手机的电话本里面一个联系人叫自己，之前一直没有发现，我很好奇，于是打过去试一试，那一边一贯的安静，是他，透过手机都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你看，尽管你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还是输了，所有的假装都没有用，你的离开带给我的伤痛没有什么可以减轻，但是我不挣扎，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反正我也没差。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一程 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最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总排，接下来又是我们的音乐时间。 主播私房歌， 我们轮流来推荐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歌给大家。 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履行一个约定的。因为前两天分享了这个上海复兴计划和Dave 梁的那首 Age of Innocence， 结果听众就发来信息说，哎，原来你也喜欢他们，能不能说在8月1日的时候放他们另外一首歌曲叫做8月指南，所以今天特别选择了这首歌曲8月指南，来自上海复兴计划和张洛合作的这个版本Guide to August，送给你们。 为了更多的来去体会或者说来感受你们的听歌的一个选项，我们希望你在听到喜欢的歌的时候给一个赞，不喜欢给一个倒手指，然后让我们知道你不喜欢这首歌。 赞赞赞赞赞。 世界逻辑简单，蝴蝶只有三天时间，大腿上拼着两栖一片，是我给你的谜语，一个人占领公园长椅，竖起耳朵寻找意义，白热的影子就是答案，口袋里有一把隐形钥匙，路边绿油桶越来越寂寞，是个夏天的蓝墨水蒸发了啊，西瓜皮 天的蓝墨水蒸发了爱， 听这首歌呢，就是听出来特别浓的那个上海的味儿啊，是那种，有梧桐树的那个啊，然后复兴路、长乐路那种淮海路的那个感觉。嗯、 对，从明天开始就要立秋了嘛，但是八月也不一定说就正式开始降温了，我们最近已经陆续感觉到有一点点微微的凉气，慢慢就袭来。当然，我们也希望这首歌曲，希望能够让大家最后感受一下夏天的余温。 没有收到什么回应，这首歌啊，也没有人什么特别多人赞，也没有特别多人说不好。 总之，这个承诺我已经达到了。 好，接下来你要推荐的歌是？ 这首歌曲是来自 Sia 的《Birds Set Free》。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呢？同时，我要推荐一部电影，叫做《沙滩》，你看过吗？鲨鱼的鲨，因为有关于这个人鲨题材的电影还挺多的，这一部还是值得推荐的。 所以，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给个赞哦。Voice had a voice, but I could not sing. You would want me down. I struggled on the ground. Oh, so lost a line. Have been crossed. Had a voice, but I could not talk. You held me down. I struggled to fly now. Oh, but there's a swim.Oh, it is us aliv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呢要轮到我来推荐歌曲，因为艾科今天的两首歌都已经推荐完毕了。 交代完作业了。 对， 突然之间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我就觉得每天我们推荐这个主播私房歌的时候，都在等待大家 I want to 转身那一刻，你知道吗？ 但是前面两首好像是这个如石沉大海， 哎呀， 没什么回应。 对， 我希望我这首不是，因为他们刚刚结束了他们的这个在上海的演唱会啊，据说过了不久也会到北京来。想起那时候在上海初见他们的样子，也是少年般模样啊，神的孩子在跳舞那张专辑，意气风发的 Mayday。当时他们的很多歌曲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没有漏过这一首《爱情的模样》，五月天。 你是巨大的海洋，我是雨下在你身上，我失去了自己的形状，我看到远方爱情的模样。曾经孤单的彷徨，曾经相信，曾经失望，你穿过了重重的迷惘，那爱的慌张终于要解放。你是谁叫我狂恋，叫我勇敢地挑战全世界，在一样的身体里面，一样有爱与悲闪亮，星空下我不停流浪，是生活无知的奔忙，因为你眼光都化成了光亮。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不过你的可爱模样，你让我举双手投降，挂住了城墙，长出了翅膀。啊，你是谁叫我狂恋，叫我勇敢地挑战全世界，在一样的身体里面，一样有爱与被爱的感觉。 这实际上是我第一首学会的 Mayday 的歌，哎，真的。 但是今天你推荐完之后，我是第一次聆听。 爱情的模样是相对来说他们比较早的专辑里面的歌了。 所以你要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节，收录在最近播放的歌单当中吧。 爱情的模样。 你是巨大的海洋，我是雨下在你身上，我是自己的形状，我看到远方爱情的模样。 好了，推荐完了一首 Mayday 的爱情的模样，还有最后的一首歌，我觉得会带着一些冰凉的气质啊，酷酷的感觉，然后呢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哦。 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羽毛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我觉得我很喜欢啊，因为它的编曲哦，中间有一段甚至你会听到西游记的那个感觉。先听一下。酷酷的孩子，嗯， 对，就是这首歌曲好像跟原版还不太一样， 嗯，它是这个重新的一个编曲啊，一个电音的风格嘛，哎，中间那个西游记那个在哪里呢？就刚刚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很像？ 对，其实现在混音的很多软件都可以去实现它，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就是去购买一个 Launchpad 之类的。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歌，或者说觉得还不错的话，别忘了可以把歌单呢收录进来，然后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白吉 FM， 然后呢在那个下拉菜单里面有歌单，晚一些时候今天呢也会更新，你回复日期也可以收到。 对，所以呢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音乐大餐你们会喜欢。 嗯，就是小编还是挺用心的，就每天这个歌放了呢，就如果你们有没找着的音乐呢，可以回头去翻一翻啊。 所以我们听着歌，然后下着班，你们也该到饭点了。 据说今天晚上北京还会迎来中到大雨，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下雨了啊，不说什么记得收衣服之类的了。 是，好好吃饭。 对啊，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当然也感谢雨水带来的清凉之夏。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明天见了， 拜拜。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80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80奥莱。